别看我没有出身，就当我是中国人，看起很技术将官就不必问啊。你温柔的眼神，你哄了所有女生，喊得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抓回 baby 都不相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。

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望着我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总是幻想我曾踏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失足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眼眉态已叫我醉倒。 Oh

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走。

在想什么。